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3-17调控政策出台以后，北京二手房的价格持续走低，累计跌幅超过15%，已经接近去年四季度末水平。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2018年，我国将先后发射嫦娥4号洲际星和探测星。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最近也向全球的民众实名征集寄语，将会搭载在嫦娥4号上飞向月球。北京试点推出的共有产权养老项目日前投入运营，养老企业与购房者分别拥有不同份额的产权，这也是全国首个共有产权养老项目。亚洲最长黄土沙质隧道连接内蒙古和江西的蒙华铁路万荣隧道贯通，为全线2020年通车奠定了基础。网曝云南一导游因为游客消费低，骂游客骗吃骗喝，云南有关部门日前立案调查，表示将对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行为零容忍。全球首条最大尺寸的液晶面板生产线在合肥投产，生产线完全由我国企业自主建设。今明两天，南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将会继续回暖，但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低气温依然在冰点附近，西南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或再创新低。 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 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好奇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每个月的第一天我们都喜欢说某某月你好，但是只有十二月末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大家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歌词也好，段子也好，心里话也好，去告别即将过完的一年。那2017年即将过去了，你有没有什么歌想要送给自己呢？这里是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的日历却是相似的，因为今天我们翻开的都是同一页。趁着2017年的额度还没有用完，那现在也送给自己一首好听的歌吧。你可以通过关注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和我们建立联系，也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继续听到的歌曲《爱因为在心中》。 在我们心中成长。

完美，但是并不代表它不美好，所以你也不需要去纠结眼前的小烦恼，毕竟能让我们快乐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可能下一秒就出现也说不准哦。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人生之旅冷暖自知，做好眼前事，珍惜身边人，走好脚下路，然后每天认真洗脸，多读书，少熬夜，内外兼修，继续保持善良，保持爱心。当你将美好的事物都留在心里的时候，其他的遗憾失落都会随风飘散的。 相信我。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离不 直以来我都觉得童安格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他的代表作品呢也很多，但是对于内地歌迷来说，可能对于《跟我来》这张专辑是感情比较深的，因为这是内地首张引入的童安格的专辑。那《跟我来》呢，也是童安格在音乐生涯当中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的一次记录，有着一种在没有风格的约束当中一路开阔的那种勇气和义气。像早期的童安格的作品，其实有非常多相当热情和调皮的作品了。而从《跟我来》之后呢，由于童安格在音乐的性格上为了符合形象的需求而进行了收敛，所以像这种热情调皮的风格也就消失不见了。那这首《跟我来》也算是这些风格在创作上的遗迹。 心传给每个人，请

探着头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愿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解开迷宫，世界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很多人喜欢讲究生活的品质，但却对品质二字有曲解。有一些人追求品质，就是一味的去追求大牌，从头到脚，从房到车，从音响到电视机，用的都是名牌。还有一些人追求品质呢，就是肆意的去挥霍，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一掷千金，买衣服的时候也是一掷千金。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一直以来，也许你对于品质也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而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却给了我一个至今为止我看到过关于品质的最好的答复。他们是管家帮，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创业故事。 九六九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前几年听说过一个词叫懒人经济，因为懒才找这个打扫卫生的，因为懒才找个保姆来做饭。其实呢完全不是，大家因为追求的是一种品质生活，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品质生活是把广大的这个女士们从繁重的家庭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就是最小单元，所以家庭整个生活和谐了，其实整个社会才能和谐。品质生活的这种提倡，通过一些那些类似这个生活服务的这些公司，使大家呢这种品质生活呢真正的提升上来，我觉得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 管家帮作为中国家政知名品牌行业的标杆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了以家政服务为核心，业务覆盖营养、健康、教育、金融、保险等家庭生活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他构建的家庭生活服务生态圈，除了提供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养老护理等专业的家政服务，还提供营养产品的配送。管家帮不仅是未来生活的趋势，也是实现消费者品质生活需求的有效途径。那作为生活服务业领域的优秀企业，管家帮也看到了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未来的生活服务行业呢，是在整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呢，会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地位。生活服务业对大家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幸福指数的这种提升，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生活服务业呢还是离不了人，但人工智能完全替代人呢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时间段的。所以呢生活服务业在解决这个劳动就业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个行业。 管家帮的发展已经成为了生活服务业的模板，而在企业的规划上，管家帮的董事长傅彦生先生也说出了他的期待。 最近的一些规划呢，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是让大家呢享受到标准化的这个服务。所以现在我们下的力量比较大的，还是在全国建立这个家庭服务培训学校，也就是说我们的管家帮商学院。目前来说呢，已经是开了47个学校，到明年我们要计划开到100多所学校，让大家呢就近可以进行学习。也就是说呢，一定让这个行业的这种服务的标准化把它建立起来。 傅彦生先生说，管家帮的管理创新、业务优化、服务提升，一切从家庭的需求为出发，一切以消费者的利益为核心，回到家政服务的本源和初心。他们不会因为行业的漏洞去着急挣钱，而是要做有良心的企业，这样的管家帮生命才能够旺盛，也才能够长久。不仅如此，傅彦生先生也在节目当中讲述了他对于生活服务业的经营理念。 每个创业者呢都有很多的体会，这个创业的过程肯定是酸甜苦辣都有的。对于生活服务这个行业，第一点呢，这个行业呢确实还是比较难做，因为呢人给人的服务啊，两头不太标准，所以呢需要下更多的功夫。就像找女朋友，两个人都挺优秀，但是到一起不一定合适，所以呢大家要进入这个行业，我觉得是要有些思想准备。第二个呢，这个行业呢是一个比较慢起的一个过程，我形容啊就像煲粥一样啊，服务就是一点点的把它煲透啊，煲香啊，煲好的。第三个呢，这种生活服务呢一定是要有很强的一个爱心啊，这些事儿呢才会长久。 管家帮，帮你管好家，让天下家庭后顾无忧。虽然说只是一句简短的话，但却是千万家庭的需求和管家帮的经营理念，这样的企业才符合广大消费者的期盼。九六九老板说，一起聆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不管你是企业家、创业者还是社会精英，如果你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为你的企业宣传，为自己代言，或者是想要冠名九六九老板说，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九六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

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雨的前方可能还是雨，失意的前方也可能还是失意，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顾不了这么多，必须要向前方走。所以才会有人明明知道崎岖的前方是崎岖，然后衡量出了崎岖的距离，也明明知道孤寂的前方依然是孤寂，偏要计算出孤寂的面积。但是还好在跌倒的时候，有一些旋律和歌词可以为你擦干眼泪，然后让你带上勇气。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2017年的最后，想要送给自己一首歌，那你又会选择哪一首呢？2018年是未知的，那不管未来我们会遇到什么，伤心也好，失落也好，开心也好，得意也好，哪怕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要记得多听一些欢乐的歌曲，看一些励志的歌词，让自己的生活和生命都充满正能量吧。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两秒钟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的节能灯，照亮温暖我们的心。 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我们每天花两秒钟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环境也会更加优美。 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和你一起倡导低碳生活。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能。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近日，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消费者报告公布2017年十大最可靠的车型排名。消费者报告基于64万辆汽车的进行数据收集与调查，研究了汽车在17个不同领域的故障情况，以此来确定车辆的可靠性得分。第五名是奥迪 Q3。十大排名中，奥迪 Q3 是唯一一款德系车。以严谨著称的德系车，在可靠性上却一直输给日系车。奥迪 Q3 总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然而奥迪 Q3 在国内的销量却表现平平。第四名是雷克萨斯 GS。 改款后的雷克萨斯 GS 外形非常抢眼，你也可以说它太扎眼了。好在它入门车型配置就已经较高， GS 级别的稳定可靠性当然不需要消费者去操心了。第三名，雷克萨斯 ES。雷克萨斯 ES 舒适性是很到位的，再加上兼顾了动力和油耗的混合动力系统，以及超长的质保和免费保养，令车主觉得这钱真没白花。第二名，丰田86、斯巴鲁 BRZ。 这就是两款换标车型，实际上是同平台的同动力的跑车，其优异的表现获得了世界各国媒体和消费者的认可。两款车都曾经引入过中国销售，但可惜现在国内已经停售了。来看看第一名，起亚吉瑞。榜单第一名竟然是韩系车的起亚吉瑞，这确实有点出乎多数人的意料。这款车也在今年被进口到国内，在品质上其实是与海外车型是一样的，虽然看起来性价比很高，但国人依旧不买账。今年的这份榜单，丰田一家都独占了7席，简直就是成了丰田品牌的宣传手册。另外3款车型也非美国品牌，完全没有一点爱国心啊。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与我们合作。969车舞飞扬招商电话：010-5175-2200。 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终止，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能从头开始，跪在教堂说愿意。如留下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在算着甜年蜜语的寿命，人造的春为星，没探测出我们已已再见不再影。吻下来，哭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 可能工作的时候总会有挫折会打击到你，也许这些挫折会让你觉得哇灰心一冷，不想再工作了，或者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一些倒霉的事情总是叠加在一起出现，你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水逆期又到了。那如果你感觉失落的话呢，不妨来听一听正能量的歌曲，让音乐来唤醒你身体当中的能量。我也相信在未来的每一天我们都会变得更好。 我所有

在是傍晚5点，我是李佳薇，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你知道